第36集。 孟昭沉默地看着陆时琛，又等铃声响了一会儿，他才接通了电话。电话是任斌打过来的。 孟队啊，物件科那边啊，连夜检测了点滴瓶里的液体成分，刚刚检测结果出来了，初步判定是葡萄糖和多种微量重金属元素的混合物，虽然剂量不至于致命，但长期注射会让人体出现四肢和大脑迟缓的效果。我刚刚也问了那几个从地下室救出来的人的情况，医院那边说目前几个人还在昏迷状态，具体能不能醒过来，医生说只能再观察几天。 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审得怎么样了？ 好，都说不知道那个地下通道的存在，看他们的表现还真不像是撒谎。 吴威寒审了没？ 啊，审了，他说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不承认是他做的。 不是说在司机手上找到了手机吗？那个号码查得怎么样了？ 啊，跟以前一样，是多层加密的网络号码。 孟昭觉得一股莫名的火气冲到了喉咙，他竭力地压住，疲惫地抬手揉了揉眉心。 地下室救出来的人昏迷不醒，疗养院的人说不知情，肇事司机死了，临死前跟他通话的人查不到是谁，现在是这个情况吧？啊， 孟队啊，你先别急，线索不止这些，天亮之后。 我怎么能不急？ 孟昭一直竭力压着的火气这时忍无可忍爆发了出来。 我朋友还在医院里生死未卜，你告诉我所有的线索又被切断了，天亮之后，传唤时间24小时，如果吴威寒真的是幕后凶手，24小时之内找不到他的犯罪证据，难道我们要让他大摇大摆地回去继续作恶啊？ 电话那头任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 案子还在推进，局里的同事都在通宵加班审问，哪个不希望立刻抓住凶手啊？ 孟昭意识到自己失控了，他站在窗前对着夜色又做了一个深呼吸，逼迫自己回归那个冷静理智的轨道。 抱歉，情况我都知道了，我现在就回局里。 挂了电话，孟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转身，陆承泽正在背后看着他。孟昭整理了一下情绪， 陆叔，我得先回去了，这起车祸的幕后策划者必须要尽快抓到，陆时琛这边我没有办法一直守着，您多费心了，他醒过来之后麻烦您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好，你做的是对的，小莫，查案要紧，快去吧。 虽然对陆时琛的情况放心不下，但是眼下孟昭必须把这起车祸调查清楚，拖得越久线索就可能被毁得越彻底。孟昭捏紧了拳头， 今晚这场车祸不可能是意外，策划这起车祸的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人灭口，让地下室里藏着的那些人彻底因为车祸而死，这样就能死无对证。秘密将这些人藏到地下室的以及策划今晚这起车祸的一定是同一个人，必须得彻彻底底地查清这个罪恶斑斑的人，不管他背后的势力有多强大，都要用证据压得他无法翻身。 走到楼梯拐角处的时候，孟昭回头看了一眼重症监护室。 陆时琛，你一定要活下来，日子还长，活着没你想的那么无趣，只要你挺过来，我一定竭尽所能帮你把丢失的记忆和情感全都找回来。 都等过了一个冬季，心存侥幸，你却没声音。我把遗憾一点一遍翻来覆去看奇迹，又错过了一个夏季，换来黎明然总是 清晨4点，市局大楼灯火通明，所有刑警都在通宵侦查这起护理院囚禁事件。走进大楼前，孟昭又做了一个深呼吸，强迫自己不去想陆时琛的伤势，把精力集中到案子上。 孟昭推门走进监控室，任斌正坐在椅子上，戴着耳机，透过双面镜监看着隔壁的审讯过程。听到门响，任斌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愣了。孟昭身上的衬衫沾着斑斑血迹，胳膊上的伤口横贯小臂，已经结成了血痂。孟昭一身的戾气，打眼看上去不像一个刑警，倒像是一个随时会拿刀跟人搏命的亡命之徒。看着孟昭这副模样，任斌纵使平时不太服气孟昭这么年轻就做了副队长，现在也有些于心不忍。 要不要去换身衣服啊？还有你这胳膊怎么没在医院一起包扎一下？ 忘了。 孟昭走过来看向双面镜对面的审讯室。 这在审谁？ 疗养院的负责人。 任斌站起身，把耳机摘下来递给了孟昭。 你坐。 不坐。 孟昭没挪身，接过耳机，两只手撑着桌子看向对面。他目光凌厉，又变成了刑警孟昭。 疗养院的负责人是那个疗养院的所有者吗？ 哦，不是。这个人说自己就是个受人雇佣的职业经理人，而且还是个外籍的华裔。 孟昭听着审讯室里的对话，那个负责人并不年轻，从长相来看约摸50多岁，但是看上去斯文体面，身上颇有一种英国老绅士的派头。 我真的不知道地下室的事情，虽然那个地方也属于养老院内部，但基本不会有人去那儿，连负责打理花园的师傅平时都不会踏足那里。 你说你只是个职业经理人，那你雇主是谁？谁把你找来做这个职业经理人的？ 这所疗养院差不多建了有20年了，它刚建起来，我就是这里的职业经理人了。至于雇主，我也不确定最初找到我的那个人是不是雇主，我更倾向于他也只是受人雇佣，和现在的猎头差不多。 从来没见过雇主，还尽心尽力地给雇主干活，而且一干就是20年。 对面的警察明显不太相信他的话。 而且这20年间也从来没想过辞职？ 辞职我还真没想过。我想不出为什么要辞职，这里给我的薪水够高，而且从来没有人插手我的工作事务，我有足够的自由去管理这所疗养院。更重要的是，这个我没见过面的雇主似乎并不考虑这儿的盈亏，有时候不赚钱还倒贴钱。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个慈善项目，这样一份工作，我想没人会随意辞职吧。 二十年前，吴威涵才多大呀？而且第一个关进去的人不是10年前失踪的许玉林吗？那为什么20年前就搞得神神秘秘的？难道许玉林之前还有其他被关进去的人？ 审讯室里，审讯还在继续着。 那你有没有在疗养院内见过吴嘉义和吴伟涵父子？ 见过。吴嘉义先生的母亲就住在疗养院内，他是疗养院的长期客户，偶尔会过来看望他母亲。 那吴伟涵呢？ 他自然也会偶尔过来看望他奶奶。 任斌这时在一旁说， 我刚刚查了疗养院的客户名单，吴嘉义的母亲确实一直住在这里，是最早住进来的那批客户。 孟昭又听了一会儿审讯过程，他观察着那个负责人，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从神色来看，这人从容不迫，看上去确实不像在撒谎。要么这个人对疗养院地下室的事情的确不知情，要么20年的时间足够他和吴嘉义想出一套天衣无缝的说辞来应付某天的东窗事发。不管是哪种情况，几乎都不可能从这个职业经理人的口中套出吴嘉义父子和疗养院之间的关系。 走吧，去吴威涵那边看看。 孟昭走出这间监控室，去到隔壁审讯室的监控室。 皮囊。